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 ，Anthony， 大军发。 嚟到呢个大军阀嘅第三节啦，咁上一节阿土讲呢个香港咧喺呢个中共眼中嘅作用咧，其实是一个窗口嚟嘅，主要咧系作呢个充分对外嘅利用嘅啫。咁但系咧嗱，因为香港咧始终咧呢个都系一个野仔嚟噶嘛，都喺外面咧俾呢个奔妹咧，即系如果以阿爷角度咧，都系俾个奔妹凑大嚟嘅。咁啊，而家收翻翻嚟啊，即系个阿妈好唔得闲。成日出去做嘢，吓咁啊！而家呢个奔妹咧，即系凑咗佢一段时间，而家收翻翻嚟，跟住发觉咧，点解 搞 意识意识系啦，意识形态一样嘢都同我唔同嘅？哇！你条扑街仔真系养唔熟啊，手指咬出唔咬入，咁我而家唔 Q 理你啦，我搞呢个上位嚟取代你，始终呢个亲生仔我由细养到大，由细睇到佢大，咁我咪搞呢个上海自由贸易区咯。今日咧。坚啦！我哋录音嗰段时间咧，有几个上海嘅学者出嚟讲，香港冇运行噶啦，嗱，香港要醒水，尽快咧融入呢个祖国。上海咧就搞呢个国际嘅金融中心，香港搞咩？ 区域 district 嘅金融中心，上海为主，香港为副 ，regional 系啦，一个上海 international， 香港系 regional 嘅啫。咁样咧，香港咧嗱，快啲咧取消港纸，用呢个人民币， 有撬人数 得咩？你觉得得咩？ 嗱， 我真系完全觉得唔得。不，第一，你唔好俾佢空到，阿爷最叻就空你嘅啫。首先，香港嘅法治制度系不能够取代嘅，香港嘅公司法又好，上市嘅条例又好，全部都系跟即系英国或者跟 普通法。 普通法的制度，所以咧，點解咁多內地嘅公司要走嚟香港上市咁解啫嘛？係咪？呢個此其一。第二就係香港嗰個成個教育嘅制度，香港成個嘅法治嘅制度，香港成個嘅金融嘅制度根本係不能夠取代。 問題， 所以你空唔到啊！ 問題係你香港 你得你使乜問我啊？你使乜空我啊？ 問題係香港 uncontrollable 啊嘛，上海 control 到啊嘛。 你 uncontrollable， 因為個法制唔同啊嘛，你明唔明啊？ 係 自然咪 uncontrollable。嗱，第二，喂，有本嘢叫基本法噶嘛。咁基本法讲到明，你自己用港纸啊嘛， 五十年不变啊嘛，大佬。 证明咧，今次可以证明咧，上海啲学者原来冇法治精神。 唔系啊，佢哋有法治精神，佢用基本法第十八条喺紧急状态之下可以颁布全国性法律啊嘛。咁而家今时今日上海要搞翻佢嗰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呢个咪紧急状态咯。咪就可以用呢、這个紧急即係紧急状态作为理由去到将全国实可以实全国实施嘅法例摆落香港嗰度囉。 唔 呢、這个先係佢哋真真正正嘅法治观念㗎嘛。 咪呢、這个讲咗好多年㗎啦，佢喺十年嚟不停喺度攞上海嚟大香港人㗎啦。你觉得得咩？你嗰啲大陆佬一系就走嚟香港成立公司走嚟走税，此其一。此其二就是不斷是借香港作為一個上市的地位作為 cap 水。 問題你講普選 嘛，如果你得的話你不在上海搞不得嘛， 因為外國的水不會入嚟上海度俾佢 cap 啊嘛。 啱啦， 唔係佢而家咧，今日你有錄音嘅時間有單咁嘅消息宣布咗，其他地方咧，中國其他地方咧都 block 撚曬呢 Facebook， 除咗上海。 嗯， 哦， 嗱呢個上海咧，起碼俾你覺得咧，起碼俾外國人覺得咧。嗱，有呢個資訊自由流動先啦、啊。 外國佬究竟潛思落嚟 Facebook 啊？上海係冇俾人 block 啊？真係，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喎、啊，大佬。 咁乜做俾你外國人睇嘛？嗱，上海個自貿區真係得㗎。 嗱， 除咗人民幣自由流動，資訊都可以自由流動。 嗱，同埋我又覺得，喂，佢成日都一時一樣。話邊個又問你啦？ 前海前排咪講緊炒到興合合嘅，喂，我有個 friend 走去買房地產炒啊， 係嗰、那個我識嘅， 而家點先？點先？ 前海點解唔 OK 咧？我想講翻咧，嗱，因為之前點解要搞前海咧？因為胡春華咧就落咗去做廣東省委書記，阿胡春華就係原本阿胡錦濤咧諗住隔代欽點接任習近平，嚇、啊、繼承未來道統嘅人。咁嗱，要繼承一個人要入去做儲君，咁你先有地方有個政績噶嘛。咁如果你前海搞得成，成為呢個廣東個經濟推動，個 GDP 砰砰聲，因為前海搞呢個 project 而升嘅話，咁你阿、啊、胡春華係咪有戰績先？咁係咪好名正言順入去繼啊呢、這個做呢、這個？国家副主席继承继呢个阿习近平嘅道统，可以完成阿胡锦涛呢个隔代钦点个美梦先。但系咁样样，喺之前咧个北戴河会议，我哋听闻我哋有一个大家都相识嘅朋友，就收到啲风，就系咧石油帮同埋团派，即系胡锦涛嘅团派就失咗势，咁变咗阿习。习家咧就统一咗呢、這个，即系变咗做一个胜利者，因为两个力捧相争啊嘛，咁变咗太子当得利， 欲知后事如何？ 系唔系呢个之前我哋节目已经讲咗啦，咁所以咧就将呢、這个将呢个团派 之前节目 团派咧，阿胡春华咧之前咧谂住大力推动咧呢个前海而推动呢个广东个政绩咧，那个计划就将个搁置。今日搞边度咧？咁始终你要笪地方，除咗香港要搞窗口之外，都要笪地方窗口。之前谂住前海成为一人民币资本账自由流动嘅试点噶嘛，吓、啊！但系你冇留益咗一个失败咗个派系噶嘛？咁跟住就搞上海啦。 咁我即我又会问啦，喂，如果我系外国投资者，喂，你今日就话前海，听日就话上海，咁你后日话边度噶，大佬，我点信你啊？ 系咪要睇？睇派系咯，唔系睇法治咯。 我鬼识啊，大佬，我鬼识你咩派系咩？我系美国佬，我鬼识你批咩派系？ 我唔睇咩派唔派系啊！你今时今日个感觉就系你攞上海出嚟，你根本喺度空香港人嘅啫。你经济上面空，喂阿土啊，睇嚟佢政治上面都喺度空，喺个确铁村走出嚟。 咩确铁村讲乜春嘢啊佢？ 喂， 确铁村咩人嚟嘅先佢？佢咩 中央央行银行长？ 唔系，系新华社。唔系，中聯辦中聯辦下面個文宣部個部長， 講到尾啊，報文宣部部長嘅嘛。 喂，但問題文宣部部長，你睇佢咧早幾日喺《經濟日報》寫嘅一篇文， 睇咗 係啦，叫咩啊？協商結合選舉，特首普選出路。喂，走喂，即係嗰篇文得到各個唔同嘅報唔同嘅報章就係引述，就係佢成篇文咧，即係。哇，千幾字，但係最終嘅目的就好簡單嘅啫，就講到明中央喺入面咧就要有翻佢應該有嘅角色。第一就係可喂，即係選一個特首出嚟，中央可以任命，可以唔任命。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呢個嘅， 同埋佢唔應該製造一個中央唔任命嘅情況啊嘛，係咪佢想講？ 係啊，所以佢就係講緊嗰咩？公民提名雙軌制嗰啲咁嘅嘢係不符合基本法啦嘛，亦都有違咩個喂，即係除咗講緊個基本法之外，仲係違反嗰、那個協商民主或者咩二十世紀西方學術界所講嘅嗰個審議民主嘅領域啊嘛。 So 唔係審議民主，我想叫阿龍你解釋翻呢個 identify 翻呢個咩 deliberative。democracy 佢意思係 係喂呢樣嘢我真係唔係好熟喎、 啊。阿土點睇呀， 阿土點 睇呀，唔係咁意識嘅引用 John Rawls 同埋 Anthony Giddens 嗰個西方學者嘅講法嘛。 係呀、 啊。咁但係人哋講緊嘅講法就係話，因為喺建基於一個有代議政制嘅民主嘅情況之下，我再加一個所謂嘅審議民主或者係協商嘅民主嘅制度。 係呀、 啊。點解呢？因為如果我喺一個代議嘅民主裏面，我51% 就砌低你49，咪49% 嘅人你就 no say。 嗯， 咁所以咧，因為我哋有唔同嘅 stakeholders， 所以我要透過一個協商嘅民主去吸納你哋嘅意見，等你哋能夠參與決策嘅過程啊嘛。呢個係現代西方裏面對一個資本主義嘅民主多數決嘅制度裏面一個反省嚟噶嘛。 喂，大問題。 咁大嘅問題就係你香港連。 你老美连呢个嘅多数决嘅制度都冇咗嘅时候，你又同我讲协商民主咪即系共产，即系大家嘅谂法就系协商民主咪即系政协啊、人大嗰啲， 党内协商， 党 即系求捻其其，总之就系我委任你 做翻庭， 你听我讲，咁咪算 Q 数啦。即系你唔好搭 Anthony Giddens 或者系 John Walsh 嗰啲嚟大我哋啦。你讲我哋唔差色咩？人哋系建基于一个资本主义嘅制度，特别系英国个。即系多数决嘅制度 ，winner takes all 嘅制度里边，先至话，因为 winner takes all 系唔够嘅，我哋系要照顾，因为你头先嗰个讲啦，你德国呢个基督教民主党 系啊， 基督教民主联盟劲啦啩，咪41% 咁，其余嗰59% 嗰啲人，咁你点照顾啊？咁你咪要透過一個協商民主嘅制度，或者係所謂嘅審議民主嘅制度，要吸納呢班人喺個決策制度裏面囉。咁但係問題你而家喺度講乜撚嘢啫，我都唔知道。 佢嘅意思就即係話，嗱而家如果有公民提名之後呢，咁就係話你全民就走去提名一個特首，然後呢各界唔喺提名委佢建香港人建立嘅提名委員會入面呢，又有個特首候選人走出嚟。咁中央嘅角色係點樣呢？佢多元嘅意思就係話，中央喺呢個提名嘅過程入面冇參與過嘛，所以就違反咗 Anthony Giddens 同埋 John Walsh 所講嘅審議式民主嘛。 老實講，你嗰1200人如果真係用你嗰個提名委員會，你都冇參與過咩？ 喂，问题就是去到那一刻，喂，那1200人中央控唔控操到啊嘛？ 唔系，你控唔控操都唔重要，就系、是、如果你真正一个植根于香港嘅一个社会嘅制度嘅民主嘅制度嘅话，点解你要净系得唐英年同埋呢个梁振英俾我拣先？ 佢咪俾个何俊仁上去咯，喺度派教咯。 咁啊，呢个咪就系 喺度耍拳咯。你个 friend， 你个 friend， 华人文史书院个 friend， 唔系咁咪好过冇咁咋？但系个问题就系点解唔可以俾我哋自己揾个人呢？ 喂，你自己揾个人出嚟，咪搞地方主义咯？喂，即系好话唔好听， 即系 你哋 即系 选 老黄老邪， 你哋当年啊搞五区公投啊，结果咪搞到咩乌坎镇啊，要公投搞个新村长出嚟啊？喂，即系北京嗰边几头痕啊？喂，就佢就係要防范呢啲咁嘅嘢，你先至不断嘅咁样走去要確立佢个安全系数嘛，所以有確鐵村嗰边问嘛，所以陈宏毅即係呢两个礼拜不断嘅咁即係讲，喂，中央要有最终嘅否决权嘛。 唔係咁你咪否决囉。 唔係我又 唔係我成日都喺度讲㗎，即係无论你係用提名委员会又好，无论你係用公民提名又好，即係选咗香港人想要嘅人，而你中央唔妥嘅话，你夠膽你咪否决囉。放马过嚟啦，你咪否决囉。边个鱼啫，你觉得你嗰个系实质嘅任命，你想攞返呢一个嘅实质任命嘅权，你咪否决佢囉。再投个票啊，你几撚鱼啊。跟住再选边个啊，唔要梁振英咁要边个，曾玉成啊，范徐丽泰啊。你 仲否决落去囉。 咪不断俾你香港人喺度系咁喺度揀啊。 如果选桂思杰囉。 索罗B咁得唔得？ 即系有样嘢系，你谂下，香港系全世界嘅 media 睇住噶嘛？喂，到时 CNN 同 BBC 啊，全部都报晒话，喂，我哋香港选咗个人出嚟，点知佢否决咁？咁几样衰啊？ 唔系同埋佢即系过分系夸大咗呢个公民提名嗰个嘅即系严重性咯。公民提名，如果就算攞而家佢哋班泛民主流讲嘅10万、8万， 其实好难攞啊！ 第一，好捻难。第二攞撚完之后唔系代表你赢㗎嘛。 唔系呢个意思嘅问题就系在于，喂，即系共产党要有一个 controllable factor 嘛。喂，你 everything is control， 即系 under 提名委员会嘅话咪 under 我共产党嘅 control 囉。你有公民提名，我真系有一个我即使俾你范徐丽泰攞到10万个签名，喂，去到嗰一刻嗰、那个范徐丽泰我就 control 唔到㗎啦，因为佢唔系淨系 佢揸住个民意嘛。 负责系啊，佢揸住民意嗰下先系个问题㗎嘛。 唔系，同埋讲返系我之前譬如党国消失嗰阵时个节目嗰阵时都讲过，譬如嗱陆续呢系即系开完北大河之后呢，就陆续呢我哋香港个中央港澳协调小组呢嗰、那个第一、第二号人物咧，都陆续出嚟讲嘢。第一个出嚟讲嘅系张德江，就 摆到明打你占中，就是接见香港纪律部队， 嗯， 要拥护特区政府， 嗯， 即是某程度上暗示适当时候，如果你们搞占中的话，纪律部队要出来镇压的。 嗯， 跟住第二个出嚟讲嘢咧，就系李元朝，就要拥护基本法，任何嘢都唔能够 out of 个基本法嘅框架。 嗯， 之后咧，陆续你见到啲左派啲人又倾斜落去啦，就喺个基本法嘅条文咧喺度argue嘅，即系包括咧呢排出嚟啊，刘乃强嗰阵时都讲啊，即系讲有关于基本法嗰阵时嗰啲条文嘅问题。咁同埋咧，另外一個講嘢咧，而家就係缺確鐵村啦。佢就咬住你依家嘅公民提名，其實唔係當陣時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個立法原意，因為當陣時咧係冇講公民提名。1987年喺個基本法嗰個草位嘅過程之中咧，係得呢個港大學生會提過，而港大學生會提過嗰個意願咧，係得唔到香港大多數人嘅支持。 第一，郭鐵柱當年都唔知係咪僆仔；第二，佢呢個僆仔噏嗰啲嘢嗰陣時候，係咪蕭偉即係寫基本法嗰、那個嗰陣時候最威嗰個叫咩啊？蕭偉宏啊嘛， 掛咗啦， 死撚咗啦，大佬！当阵时嘅原意嗰啲乜嘢鬼捻知？ 需要问米， 系啦，依家系用问米嘅方法。喂，佢嗰阵时候讲紧就话要有广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员会。我今日睇到 Martin 有篇文啊嘛， 嗯 ，Martin 咪讲最广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员会，咪全香港嗰几百万人选民咯。 唔系，我其实觉得 喂，你嗰千二人点咪叫广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员会啊，大哥，系咪啊？ 喂，趁呢个机会，我想读一读咧《基本法》第45条，其实咧真系任你解释嘅。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咁咪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如果你从学术嘅角度讲，咩叫广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员会？民主程序咁系乜嘢？系咪啊？点解由二十几万人，而家有二十几万人啊？系咪？ 系啊！ 选嗰1200人出嚟，点解嗰个系属于有党派代表性啊？咁其余嗰200几、300万嘅香港市民，去捻咗边啊？ 嗰二十几万人，喂，其实就系代表住香港各个唔同界别入边最 top 嗰班人啊嘛。讲到尾，呢个系个精英政治嚟噶嘛。 亦都简单讲就系话，因为阿爷可以 control 到嗰1200人啊嘛。 系啊，如果唔系嗰阵时，譬如之前啊 ，CY 对呢个阿唐唐嗰阵时，点解有啲人会走去选呢个选委会啦？ 嗯， 即系包括响海怡西攞42票嗰个，都要喺呢个资讯科技界嗰阵时出嚟选呢个选委会噶嘛？系咪先？ 因为嗰1200人其实基本上俾阿爷沟嘅啫嘛， 系啊，沟嘅话咪可以攞呢个利益嚟交换咯， 系咪？俾人执一剂， 系啊， 系嘛？谂住有咩着数可以攞？咪 ，that's why 而家呢个确地村讲一啲超废话嚟噶啦。第一，当阵时基本法喺草拟过程里边，我仲有印象，因为点解嗰阵时我僆仔嚟噶嘛，学联嗰阵时候啊嘛，真正提呢样嘢，你唔知系边个？ 边个？ 佢咪话香港大学学生会。基本法唔知咩研究组嗰啲咁嘅呀，咪就戴耀廷咯，屌！我寻日，因为我点解咁讲咧，就系、是、我寻日就收到苹果日报嘅电话，佢话喂，你知唔知1987年嘅港大学生会会长系边个咁样？我唔记得啦，喂，你识唔识边个叫麦东荣啊？我识，咁啲 friend 嚟，嗰啲客嚟嘅，仲而家仲系，咁佢话喂。当阵时佢哋咪提出有呢个公民提名咁，咁跟住我话你可唔可以俾个电话我打，跟住我梗系我话不如咁啦，你5分钟之后先俾电话佢，我问一问佢肯唔肯接受你访问先，因为佢而家唔方便。跟住佢话屌我都唔记得啦，嗰阵时候我哋只系讲双普选啫嘛，边度谂住咁重要就系你共产党谂咗条招数就系卡住嗰个嘅提名，跟住咧等你香港人冇得普选嘅啫。不过佢话谂深一层。应该谂呢条桥嘅人咧，就系读过宪法学嘅，因为读 law 嘛，就系呢个戴耀廷。25年之后，几鬼吊嘅一件事，就系翻去戴耀廷，因为当年佢系我哋学界普选嘅资委嚟嘅，即系 嗰幾萬個學生一齊投票，投佢做我哋即係資委噶嘛。原來佢就係提呢個建議，因為嗰陣時候你諗下，我哋僆仔十下十下，邊度識咩叫提名權啊、參選權啊、選舉權嘅啫？邊度分得咁清楚嘅啫？除咗讀 constitutional law 嘅人係會分得咁清楚呢啲咁嘅概念之外，係冇人分得咁清楚嘅。而當年咧，八七年嘅時候，學聯係即係留，即係冇人做啊。咁學聯咪冇提呢個建議咯，咪廣大咪自己提咗個建議咯。跟住泛民主派嗰啲都係十下十下啫嘛，邊度諗到你老共？ 佢就係講民主回歸嘅啫嘛。 係啦，邊度諗到老共你會卡住個提名委員會嚟影響到我哋個普選嘅啫？ 唔係，其實香港人戇鳩啫，我覺得香港人玩政治同大陸真係爭好遠啊嘛。 唔係啊，唔係香港人戇鳩，即係香港人單純此其一，更咗一樣嘢係有兩個港奸喺度，第一個係羅德成。佢喺度諗，佢又諗緊嗰個，咪當時係喺度講緊香港立法會嘅構成係點樣啊嘛？係佢喺度 suggest 功能組別呢一樣嘢嘅。 唔係今日我睇， 但我你講功能組別咧，我琴日咧就睇呢個把酒當歌， 係 即係啊呢、這個有訪問呢個李華明。喂，其實咧而家呢個普遍咧建制派咧有個 logic 咧，覺得呢、這個。功能組別呢嗰個咁嘅，如果你套入去呢個英國嘅議會制嚟講咧，功能組別某程度上係代表英國上議院嘅貴族嘅世襲。 容許我講一句，其實咧喺英國嘅其中一個地方叫愛爾蘭嘅上議院咧係功能組別嘅，但係咧人哋係工會代表。就唔係你香港啲 公司 老細代表， 咁佢跟住咧，佢話只要好似英國咁樣樣咧，喺個上議院嘅權力得到呢個制約嘅話，如果香港未來發展係功能組別同埋呢個直選，好似英國咁樣發展呢個兩院制，呢、這個將呢個上議院嘅權力，即係功能組別嗰橛咧，就減低咗少少。咁其實都係香港都係符合咗呢個國際嘅標準。 李華明啊， 唔係李華明同埋即係喺個討論同埋呢個民建聯嗰邊嗰個政制嗰邊嘅代表。 唔係，但係唔好搞咁多花神嘢啦。即係 佢，所以覺得係功能組別有存在嘅必要。 屌你真係， 如果你咁講， 唔係所以今日我睇一篇文咪就係阿陳雲卿，佢覺得好笑噶。佢咪寫一篇文喺呢個申報嘅，冇話俾人打壓，但係申報有一篇文就係講話公民提名唔係民主嘛。你有冇睇過呢篇文啊？ 我冇， 冇啊，解釋下。 佢個 argument 就點咧？佢話如果公民提名，邊啲人能夠攞到公民提名咧？就係、是、有英國嘅或者美國勢力嘅人，先至有足夠嘅錢係攞到提名。 黐線！ 唔係我真係拗曬頭啊！跟住佢就話咧，其實咧。攞到提名，我當你一萬又好，五萬又好，即係其實都好撚難攞。一萬同五萬其實或者十萬都係冇乜分別嘅啦。關錢有咩事啊？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制度嘅民主嘅制度，一定係同錢有關嘅啦。係 啊。 咁除非你話我哋唔要呢個制度，我哋即係無產階級專政嘅啫，大哥。咁佢就話咧，佢贊成呢個立法會，佢跟住跳落去贊成立法會作為呢個提名。我話哥，咁如果立法會？唔係一人一票普選產生嘅話，咁你個立法會依然係一半一半功能組別嘅時候，翻你頭先個 point， 咁你有咩用？有咩用處啊，大佬？ 但我都會問，咁功能組別可唔可以一人兩票咧？每一個人都兩票，一席。 香港700万人，屌個咁細嘅地方搞咁複雜，做乜鬼嘢啊？你兩院制其實有一個目的噶嘛？你英國就係一個妥協嘅制度。就是、令到咧，所謂嗰啲貴族或者世襲嗰啲人係能夠有個位置啫嘛。OK， 其實佢哋冇實際嘅權力噶。你翻去美國就係、是、你兩邊嘅制度照顧呢個州政府嘅利益，同埋照顧呢個普羅大眾嘅利益啊嘛。佢眾議院嘅 Congress 或者係個 Senate 嘅目的就係咁樣嘛。其實你係有一個特定嘅目的噶嘛。咁你香港有咩特定目的啫？ 冇 咩特定嘅目的噶。 咪照顧嗰個行業嗰種壟斷家族式嘅世襲咯。 唔係咁，你係咪同意香港應該係咁樣做先？ 唔係即係譬如 咁你共產黨， 唔係我套翻入商家嘅講法。喂，冚家產嚇、啊，我哋香港點解香港今時今日咧？我哋四大華商喺英治嗰陣時個年代打翻嚟噶嘛嚇？咁、啊、我哋長江集團嚇、啊、新地、新世界、恆基 吓，甚至乎嗰啲华商好似合我啲，点解我哋吓唔可以？因为呢个香港呢个华人社会，我哋打翻嚟噶嘛？点解我哋唔可以派我哋嘅代表嗰个公司票嗰个代理人控制个议员啦？ 嗱，咁样其实佢哋以前喺英国时代 ，OK， 其实佢哋唔系冇票嘅，即系呢啲大集团，佢喺行政会入边有票噶嘛？ 嗯， 你记得汇丰大班、怡和大班，一定系行政会嘅 马会主席， 系啦，必然成员嚟噶嘛？咁你今时今日个行政会做咩啊？你行政会 supposedly 其实就应该系上议院嚟噶嘛？ 翻翻转头讲，即使你又真系有一人一票嘅普选嘅制度，有公民提名，有政党提名，乜叉提名都，总之好开放啦。B 你都可以求其即系走去参选都好啦。你估恒基、长实、和黄嗰啲对你冇影响咩？即系用呢、這、一个 lobby 嚟， 用呢一个嘅陈云嘅讲法，根本就同公民提名系冇关。不过公民提名就话，我依然俾索罗 B 呢个傻佬仍够有机会去参选啫嘛，因为你想参选啊嘛，咁我咪拉低佢咯，拉低个提名个门槛，你冇理由十万嘅，十万好捻难攞噶、嗯，你有冇喺街头攞个提名啊？企三个钟头都攞唔到十个，有好多傻佬。 同埋有一样嘢，即系讨论咗咁耐咧，大家系集中喺呢个立法会嘅组成方法嗰度。大家有冇谂过一样嘢，就系、是、基本法系讲到明香港系行政主导嘅时候，其实立法会即使我俾你全民普选都好，喂，大佬你嗰、那个有关政府财政问题系唔能够提，即系主动提出意见嘅，喂，即系同埋你 只可以减开支，就唔可以增加开支，系 你成即系总之你成个立法会嗰个角色系咁被动嘅时候，其实我即使俾你全民普选。其实都做唔到啲乜， 即系以前英国人嘅时代嘅三权分立变咗行政主导咯。 唔系，其实英国都系即系都系行政主导嘅，只不过嗰阵时你有个法宝叫私人条例草案啊嘛。 唔、系，其实老共都系戆居嘅，而家佢喺度斗紧同你讲公民提名呢样嘢。只要你设到个门槛，大概系五万左右咧，上下两万咧，即系一系就三万，一系就七万嘅话，已经好难攞噶啦。 唔系，同埋 唔系一般嘅傻佬可以出嚟喺条街度，系搞几个月咧，系攞到个提名。你唔好喺度 即系除咗阿爷咯， 阿爷动员都仲有啲少少。 系啊， 其实阿爷，如果我系阿爷嘅话咧，完全唔使惊。我有提名委员会1200人，或者我可以透过选举法里边具体嘅规定，就话透过攞两万三万嘅提名。由你个提名委员会嗰1200人都 endorse 俾佢哋出嚟参选， 唔系，但系 咁咧就解决咗香港而家个政治矛盾同社会矛盾咧，只要确铁穿咗个眼一春啦。 但系阿爷佢始终有个 uncertainty 啊嘛，譬如中央拍板要加强对香港嘅调控，喺呢个阿胡锦涛最尾嗰唔知六中全会定七中全会嗰阵时系曾经讲过噶嘛， 占十乜五规划嗰啲咧， 系啊系啊， 算啦， 唔系咁其实佢其实 你任何有民主选举嘅地方。根本你唔能够 control 得到， 唔系，其实你 唔能够predict得到结果噶嘛。 你个公民提名咧，始终喺阿爷嘅角度嚟讲咧，系一个 uncertainty。万一真系俾你攞到，你应该嗰条友做特首噶，佢合住几万个民意嚟同你倾噶， 唔止成百万民意添。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假如我唔倾呢个立法会嘅组成，我净系倾立法会扩权。其实你功能组别嗰班人已经系完全唔同嘅谂法啦。 唔系，同埋你翻翻转头就系、是，其实呢啲所谓资本主义嘅民主嘅制度，咪系有钱去玩，系咪？你谂下，而家都系噶。你而家我哋一般嘅立法会选举，中银或者系中资嘅机构打电话系 call 边个投边啲人票嘅，咪民建联咯。贴边啲人嘅海报嘅，咪民建联咯。喂，老实讲，如果真系香港有普选嘅时候，就算有公民提名。我当你黄老邪攞到三万五万或者系七万八万嘅公民提名，你真系参选噶？边个同你吹票？咪又系嗰班大哥？ 个机器控制佢手手上噶嘛？ 所以对共产党嚟讲，其实而家佢只系一个战略。呢、這个战略就系话同你打呢个公民提名一战。如果民主派缩嘅话咧，佢连呢一个都揸埋嚟。 我唔同意你啊，土！边个帮黄老邪贴广告？咪靓煲王咯 吓。苏咁点啊？ 靓煲王你唔俾 全香港几间靓煲王先？ 全香港一间，到时你唔俾第日变天，全香港开几百间靓煲王，好似太轻烧我咁多，间间贴住，好似大家乐咁多，间间贴住黄老邪嘅广告，睇你得唔得？我 lobby 王老邪就走去打林太兴， 或者黄杨达。 唔系我话俾你听，阿爷可以收购呢个咩话？ 靓宝王， 太靓宝王，靓宝王，太空烧味咁啊，大佬，系咪？而家就俾你贴啫，因为你我嚟顶我哋啲票啊嘛，大哥，我到时唔俾你贴，咁点啊？系咪？不过 anyway， 即系back to back。最后一步就是共产党究竟相不相信一个民主选举先。他当然不相信，即是你的讲法就是他没有 certainty 嘛。 他乱嘛。 他因为他真的有一个很 明显的。你的公民提名你都怕，老实讲你问我，我站在街一个月，就算我们所有的民主派那些大佬全部落晒街，不要说讲我，我这个是流罗啦。余若薇、李柱明、肥佬礼、陈日君攞50,000好难攞的。我上次都讲过，中文名、英文名、身份证加签个名，仲要证街。哇，大佬，好容易攞一件事啊！ 唔系，但你唔明啊？共产党咧，因为自己知道咧，自己个政权嗰个认受性喺边啊？ 唔系，但系民 咁佢其实咧，佢好惊，佢样样嘢都控制到，佢好惊牵一发动全身。 就系你明唔明咩叫身有屎啊？佢系身有屎啊嘛？问题就系、是， 唔系所以 佢所以系咪要将所有嘢咧？即系点解要打压于萌芽状态？要将所有 uncertainty 都变成 certainty 啊嘛！ 咪所以而家佢乱晒噶，美国佬噏几句嘢佢又惊，英国佬噏几句嘢佢又惊，连学民思潮提公民提名， 细路都惊， 细路僆仔都惊，系嘛？如果我系佢嘅话，超惊咩啫？咪一个选举法，好似今日李柱明嘅讲法啫嘛，选举法里面规定咯。 就是你啲咁嘅思维， 我俾你啊！我嗌大啲啦，攞20,000提名，20,000提名喺一个月里面点攞啊？我正式印嗰份嘢啊，开始俾你攞提名啊！你攞20,000俾我睇啊！ 就是你咁嘅思维，确铁村觉得确铁村控你唔到，我咪攞个上海咁大个走嚟压你咯。 唔系你知唔知今日咧呢、這个嗱，因为咧嗱，譬如占中又好，呢、這个真普选联又好，咁始终咧都系好似睇落去咧都系民主党咧做一个好似主流咁样噶嘛。咁咧嗱，今日呢两日咧，呢、這个阿刘乃强咧有篇文啊，讲呢个民主党啊，其实应该转态。 转态咩啊？ 即系转态，佢其实 miss 咗一个良机。佢其实咧两年前嗰阵时个政改方案嗰阵时候咧通过完之后咧，即系佢其实应该同西环咧更加友好，成为真真正正嘅民主回归牌。因为咧，你而家得两条嗱，因为咧。之前咧几次选举都睇到咧，反对派嘅票咧系不断咧，即系嗰个支持度不断跌嘅。睇个议席嗰个数目嗰阵时都睇到嘛，那个比例。咁咧，所以咧，民主党嗰阵时咧，应该悬崖勒马吓。嗱、啊，而家佢系唔顶唔掉，你系走去个激进，但系激进系冇香港人支持。但系咧，你如果走埋 你都唔够人激 民主回归派嘅话咧。得民建联同你争，空间好大，因为个饼扩阔咗，所以你应该投共。 屌，佢真系俾佢氹呢个民主党踩啊，大佬。 今日唔系呢两个 民建联嗰啲，你会真系讲紧理念，梗系讲紧民主回归嘅咩？屌，民建联嗰啲全部系即系成日饼种嚟啫嘛，扣过自己嘅工会嘅网络，扣过呢个地区嘅网络嚟拉嗰啲票嘅啫嘛，投捻完之后都唔知投捻咗边个。阿哥，喂，真系信侯乃强，真系民主党真系 P K 得仲快，大佬。唔系，确实你讲争激进市场就唔够，即系写民联、人民力量同埋呢一个嘅黄老邪斗噶啦。 佢而家觉得佢好似系一个企一个位置咧，好模糊，即系好似 夹死， 系好似系以前即系我哋读呢个商学院有个叫 Michael Porter 嚟讲咧，叫 stuck in the middle， 两头唔到岸。 嗯。 所以嗱，你一系咧 shift 过去呢个民主回归派，你 shift 过去呢个激进派。 冇啊，而家民主党咪选择系 shift 过去占中咯，醒噶 ，shift 过去占中就系带你阿爷攞公民提名，不过佢包张戆居啫嘛，企硬公民提名同阿爷讲数，阿爷一抛出嚟，好啊，你话公民提名啊嘛，制100,000啦，咁你同佢拗啊，80,000啦。70,000啦，咁样其实全部都好难攞。 唔系阿刘乃强讲啦，呢一次咧，阿爷唔会再同呢个民主党让步，因为如果呢次再同呢个民主党让步，因为上一次咧觉得咧民主党咧同佢让步完之后咧，佢觉得让步阿爷， 讓步完之後，你民主黨讓唔熟嚇，冇同佢好合作，跟住又搞啲咩佔中啊、click card 嗰啲嘢嚇，有公民提名。如果呢次再同你讓步，會令到呢個建制派撕裂，覺得你大細超 有冇啊？我唔覺得有喎，建制派從來都係爺嘅掌控之內。即使當日2010年咧政改方案嘅時候，因為佢哋密室談判走入去中聯辦都好，到最後的結果阿爺依然係照顧建制派嘅利益㗎嘛。民主黨咩傻啊？戇鳩鳩自己走入去，跟住就俾黃老邪係咁屌佢話佢呢個密室談判，跟住咧就左右不是人，係咪？ 豬八戒照鏡啦、 啊！你聽劉乃強講啊，即係民主黨可以接得啦，屌雖然都係接得㗎啦，大佬係嘛？邊度搞得掂㗎？ 咁啊，呢集嘅大軍閥個時間都差唔多啦。咁下一集 Anthony 翻到嚟未啊？ 希望佢翻到嚟啦，我哋 因为屋企有啲事，希望咧，即系佢尽快处理完屋企嗰啲事啦， 尽快个蒙难， 尽快回归我哋个大家庭啦。咁我唔使过嚟客串啦，我哋 系啊，好惨啊！ 啱啱先夹完 Anthony， 又要夹 Brian 啦，真系。咁啊，下一集睇下到时大军阀有咩话题再讲啦。咁样同网友啊，再见，好，拜拜。